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第二天，朱守诚的儿子儿媳接到消息，来探望受惊的老妇了。他们提着大包小包，衣着光鲜得很，听说是在城里哪个地方做生意，赚了大钱。池小池待在家里，背靠着墙，听着从墙那边隐隐约约传来的对话声。 爸，没事吧？ 没事没事，你看我好得很呢。 听说是入室盗窃的小偷，小偷手脚不干净，道德败坏，死了就死了，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爸，出了这种事儿，您再住到这儿合适吗？要不你还是跟我们到城里去住吧。我和梅都商量好了，年后换个房子，把二室换成三室给你住。 不了，你爸离退休还早着呢，还能多干几年。那些孩子喜欢我，离不开我。 那爸，我给你换套门窗吧。 哎，行。中午想吃什么？我给你买点黄鱼熬汤。 爸，你别动。菜市场在哪儿我们都知道，我一会儿跟梅一块去买。梅，你去把那个苹果给爸拿过来。 那我把垃圾放门口，一会儿你们下去记得倒啊。 池小池站起身来，他不想再听下去了。他出门走到朱守诚家门前时，门恰好从里面发出蛮尖锐的吱呀一声，里面露出了朱守诚的脸。他左手拿着一个削了一半的苹果，右手拎着一袋垃圾，隔着一层纱门望着池小池。半晌后，他突然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 还想吃绿豆棒冰吗？ 池小池没有理他，背着书包大步逃开。他逃开了朱守诚，也逃开了楼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说闲话的人。关于楼影偷窃的事情，朱守诚的确没有出去乱说，但要命的是他也没有否认。警察来过，问了楼影的风评，问了曾经发生在楼影身上的半导体事件。对于楼里那些想象力丰富的人而言，自然而然能拼凑出一套他们想要的真相来。池小池不想在这个地方多留片刻，也不想。好在他今天有约。昨天资玉约池小池出来吃个便饭，他很喜欢这个固执又倔强的少年，但糟糕的是他根本不能帮到池小池什么，除了在他吃饭时往他碗里夹菜，资玉什么也做不到。他掩饰着心底的沮丧，把一筷子涮羊肉夹进池小池的碗里。 多吃点儿，你看你这才几天啊，瘦了一大圈了。 子姐，你找我有事吧？ 子玉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池小池便猜到了。子玉又从火锅里夹了一块藕片，不想多谈此事。 啊， 小地方多的是无头公案，稀里糊涂的发生又稀里糊涂的结掉。池小池吹了吹碗里的菜，把藕片在麻将里滚了一圈。 对不起。 没什么对不起的，不是你对不起我。 子玉实在不想让池小池他沉溺于自己的情绪，于是他拉开了话题。 最近在做什么呀？ 刷盘子。 嗯， 暂时干1000，挣的不多。 池小池往嘴里扒菜。 服装间那边最近流行真人模特，听说工资不少， 但做这行女的多男的少，我打算去试试。 可你才14。 我长得不像啊。 池小池从碗里抬起头，眨了眨眼睛。 子姐，到时候你要是巡街还是什么的遇到我啊，你可别拆穿我啊。 他神态间时不时流露出少年的小俏皮，总让姿玉看得心间发酸。 你还这么小，别着急挣钱，把书读好才是正经的。 我会。 姿玉以为他没往心里去，口气略急了些。 你听姿姐一句话，把成绩搞好，以后从这里堂堂正正的走出去，不要留在这儿。你可以飞得更远，这里真的不适合。 姿姐。 池小池放下筷子， 谢谢。 姿玉有些无地自容，抓起帽子说：“ 别说钱，钱没帮到你什么。姐已经把单买了，所里还有一堆事要做，你在这儿慢慢吃啊，别急。” 末了，他有点心疼的补了一句：“ 也别太难过。” 我没事，我承受得住。 姿玉走后，池小池拿出一部手机，把脸埋在桌子底下，一字字在上面嵌入文字。收拾楼影遗物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两部二手手机。这个年代，一部手机绝对算得上是稀罕物。一部是属于楼影的，另一部则是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去的礼物。那只手机上扎着小丝带，放在礼物盒中。等池小池将它充上电开机，才发现楼影不知是用什么工具修改了手机的文件。开机画面是一朵烟花，四散的烟尘最终汇聚成了一行字：祝小池15岁生日快乐。池小池的14岁生日刚过几个月，距离的15岁生日还有很久，但楼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礼物。而现在，池小池就拿头抵着桌子，用楼影原本打算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给楼影发短信：“ 楼哥，子姐请我吃饭了，火锅很好吃。” 发送成功后，他把手机塞入衣兜，把姿姐给他夹得满满一碗食物不间断地塞入口中，直到把一张嘴塞得满满当当，带小松鼠似的咀嚼着食物，把食物嚼出了一口的酸涩味道。他抱着碗，眼泪一滴滴地往下掉，却没有哭出哪怕一声来。吃完饭，他还有工作，他要保住楼哥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点点痕迹，所以他不能花楼哥积攒下来的钱来付房租，因为那些也是楼哥曾经存在的证据之一。在这个暑假，池小池做了很多份工作，然而需要身份证的工作实在太多，而跑腿洗碗等等活计又挣得太少，现在干还勉强可以，但他一旦开始上学就挣不了那么多了。最后他来到服装街，在一个女人开的男装店里应聘成功。短短的时间内，向来敏感又薄脸皮的池小池，在鱼龙混杂的服装街迅速学会了凹姿势摆造型，满大街跑着发传单，帮着帮老板娘进货搬货，应付男女客人或恶意或善意的调侃，以及帮老板娘料理前来闹事收钱的小地痞。池小池外形很是出挑，又腿长脚长，是天生的衣服架子，稍稍一打扮就是通身的少年飒气，哪怕是质量和版型稍次的衣服落在他身上，也能被他穿出独特的味道来。因为他，老板娘多了不少回头客。池小池谎称自己在上高中，家里有事急需要用钱，老板娘也没有怀疑，跟他说好他要是能通勤，每月给他开600块工资，等他上学了，每周六周日都来这里报到，每月给他开250块钱。在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池小池打了一盆水，把有纹身贴的脚浸在水里，用刷碗的钢丝球把纹身一点点擦掉了。 每个人都说池小池变了。自从暑假结束，他的成绩就开始突飞猛进。平时老师总爱用某某很聪明，但是就不爱读书来说教，可心里也清楚，大多数成绩差的学生跟聪明根本不挂钩，又不能直说，所以只能用不爱读书来进行笼统的鼓励和挽尊。池小池不一样，他是真的不爱读书，但是却真的足够聪明。在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注视下，池小池在一年的时间里成绩做火箭式的上升，考入了娄颖生前所在的高中。好笑的是，当池小池再不希求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什么时，机运却偏偏找上了他。一个职业的模特经理人在陪自己妻子和小姨子来服装街淘货时，看到了在落地窗前充当模特的池小池。后来池小池结束了一整年的服装街模特生涯，告别了老板娘，跟那位经理人走了。物价在涨，房租的价格也涨，他也该找个新工作了。